欢迎来到星期二晚的学人沙龙，我是 Manfred 阮文通。建筑由蓝图建成高楼大厦，当中蕴含着建筑师的心血和设计哲学。怎样有效地融合建筑的美学、艺术和我们的一些技术呢，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课题的。今集的学人沙龙一于带大家走入去建筑学院，了解我哋嘅建築師是點樣練成的。咁我身邊我哋嘅好拍檔啦 ，Alan， 好 ，Alan 潘，Jeff 哥， 你好 ，Jeff 董，同埋我哋有位嘉賓嚇，朱海山教授，不如你介紹一下自己先啦。 好啊，多謝主持。我叫做朱海山，喺香港珠海學院建築系嗰度教書嘅。咁我而家本身自己嘅崗位咧係理工學院院長，咁我哋有建築學系啦，有土木學系啦，同埋有資訊科技學系。我本身是建築師嚟㗎，係 呢個有啲唔係㗎，有啲院長未必係建築師嚟㗎，咁但係你絕對係 practice 過，同埋你亦都係喺嗰個實踐經驗同埋學術都係兩邊可以糅合得非常之好嘅一位高手。咁啊，我都喺我讀書啱入學嘅時候已經聽過你大名㗎啦。 等於我入學嘅時候咧，我都聽過 Jeff。 哇，唔係啊，梗係講笑，我知道你。 唔係，呢個係真嘅，因為我哋事實上我哋個學校咧係嗰個我哋嗰種 fraternity 嘅就係好深厚嘅，即係尤其是我哋又有一陣可以講下做包啊，係嘛？點樣咩叫做包啊？幫大家師兄弟做嘢啊，嗰啲咁嘅一啲文化。咁我哋好少講我哋自己嘅，我集集都係講一啲我哋識嘅嘢啦。咁我哋今集不如傾下點解我哋會選擇去做建築師先嚇，係嘛？不如咁啊，我最用我哋講下Jeff 哥先啦。 你點解你要揀我先咧？ 因為可能咧你閲歷嘅比我多少少啦，起碼比我多啦。咁二來咧，我覺得你嗰個年代同Alan 個年代同我個年代，或者同朱教授個年代，會幾得意嘅。咁我可能不如我哋又試下睇你個年代開始先。 嗱，嗰陣時咧，其實咧我係冇諗過咧，真係揀阿 K 啊開頭。咁但係臨尾出咗個 result， 發覺唔可以同其他人爭。譬如 engine 啊、medic 咁，咁嗰陣時咧，我自己又中意做下設計，即係好簡單，可能我做下 cassette 盒嗰啲設計啊、畫嘢啊，咁我諗，試下 Aki 啦咁。咁因為 Aki 嗰陣時咧，我諗而家都係佢有 interview 啦，有 aptitude test 啦，變咗唔係淨係睇翻我嗰陣時叫 A level 個 result，我可以有一個機會俾我真係同啲教授去見面，嚟表達翻我自己對。美學嗰個認識，咁就係咁，跟住就行咗咁多年。 咁你都好鍾意讀，先至要讀可以去捱到嗰六年喎。 嗱，我入去嗰陣時係零嘅，真係唔知，因為我嗰陣時我又冇師兄，即係嗰陣時其實真係 Aki 嗰陣時得 Hong Kong U， 真係畢業嘅每年其實唔係好多人，嗰個年代 八零年代 咁變咗咧，就嗰陣時入到去，咁就由零開始，個發覺咦幾得意喎！咁又有好多設計可以用下個心，用下個腦，觀察下喎。咁就係用咁嘅形式去做咗個五年。咁當然啦，中間梗係有啲嘢啊，有起有落，有起有落啦。因為事實上做設計同埋係好個人嘅嘢嚟嘅，好得意。即係我諗其他科咧。我諗而家都係嘅，未必會有一個 personal credit 嘅，正如你將你啲圖釘曬上去，跟住啲先生就喺度俾分，可能你要出去介紹。咁呢啲嘢係對我嚟講係嗰陣時係全新嘅體驗。 咁你覺得你最 enjoy 嘅係咩？ 哇！你問呢個問題我最 enjoy 咁梗係攞到一個好嘅分啦喺設計，因為嗱其實。做得一個設計咧，本身嚟講，我梗係用咗好多心機去諗，咁亦都用咗好多時間去做 presentation。嗰陣時我哋係用尺同埋用筆去畫，咁變咗咧每一筆咧，其實我自己覺得真係好似一幅畫，一個藝術品咁樣嘅。對我嚟講，咁如果嗰個設計同我個心思係攞到一個好嘅評分嘅話咧，我梗係會開心啦。 唔係我又好下個到你咯嚇，即係跟住我又問下，我又同你應該你都係我第一個識中大嘅學生， 可能係 係咁啊，而家越嚟越多啦，我自己中大教過嚇，咁啊你又可以講下你嗰個年生涯啊，你點解會入咧？ 我又係開頭冇諗過讀 Archi， 因為嗰陣時都係 Jupiter 生，但係冇。完全冇認知嘅，我又係中意畫畫，中意做設計，咁啊諗住都係讀啲 design 啊、communications 啊、fine art 啊嗰啲。直到有一日去 O day 睇，即係 orientation， 即係嗰個 開放日咁樣去。 即係去你學校。 係啦，係即係去中大，跟住睇到之後咧，所有我中意嘅嘢咧都喺曬度。 哇！咁好。 可以畫嘢啦，靚女第四啦，嗰個畫畫啦，影相啦，砌 model 啦，準要啲師兄話。唔使好點温書啊！呢個最觸動我，但係當然係個設計嗰方面就啊開放咗一個路就係讀 Archi 啊，原來有 Archi 呢樣嘢眼嘅。咁當時我對於建築師完全都係喺電視睇到，即係嗰啲夜晚電視劇嗰種建築師嘅印象嚟嘅啫。咁所以淨係知道可以要畫樓做設計係咁多啦。咁你讀落去咧，其實就發覺係好闊嘅，即係我哋讀嘅除咗畫公仔。畫圖之外，其實歷史啊、文化、啊、甚至乎人文嘅嘢都好有關係。咁發現咧，我哋係理科噶嘛。之前我分享國劇，我覺得文科人咧反而有絕對優勢，即係我嗰個班裏邊讀 Archi 嘅話，因為好多時都係要將你設計用一個人文方面，剛才講歷史點樣擺喺一個 context 一個城市裏邊，佢原因係點解咧？呢方面可能讀理科生咧喺中學嘅時候咧喺香港啊，可能比較弱喺呢一方面，我哋點樣去表達一個理念出嚟？咁所以建築係一個咁特別嘅方面。 但我又咁睇喎，其實喺我哋嗰班嗰度咧，大部分其實係理科生嚟嘅。嗰陣時我哋四十幾人，大部分都理科，佢有文科生喺度嚟。咁佢哋咧其實係。我覺得讀文科同理科咧，都係可以喺我哋個年代咧，喺讀 architecture 係，我覺得係冇話邊個叻啲，邊個冇咁叻咁樣。事實上，我諗有好多嘢咧係 beyond 文科理科嘅嘢嚟嘅。 佢根本本身就係一樣嘢。係啦，我又問一下朱師兄啊，你係文科呀，理科啊？ 即係好抱歉，我係讀過理科，跟住又讀過文科。 哇！咁都齊曬喎， 齊曬咯。 講下你嘅歷程啊。 咁其實點解讀建築？好簡單，如果讀大學嘅話咧，其實我淨係想讀一樣，就係讀設計。咁喺我哋九十年代投入 U 嘅嗰班咧，我先至可以同大家講，我係第一屆 Jupiter 嘅。咁即係其實我係喺九十年代投喺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嘅普及化嗰個年代嘅受惠者嚟嘅。又或者調翻轉講，可能如果唔係當時嘅開放大學教育個學位嗰個數目咧，可能我都讀唔到大學。咁我哋係嗰一輩人係嗰一輩受惠者，當然即係 Alan 係即係再後我幾年啦，咁我哋第一屆 Jupiter 聯招啦，咁當時喺嗰度揀咧，其實如果你想讀設計，其實我主要同大家可能都差唔多畫公仔砌模型，係咪？咁有幾多樣嘢揀咧？頭先 Alan 話 communication 啦，係咪浸會嘅係咪？又或者可能中大、港大嘅藝術系啦，咁甚至係 Poly 嘅設計啦，咁從來唔知道一科叫做建築原來係設計嘅。我自己嘅歷程咧就係我係中學嘅時候咧，考我哋考兩次啦嚇，即係唔同你，我哋係考中五嘅一個叫做 O level， 係O level 會考 係雙考，咁跟住咧就 A level 咁樣啦嚇，咁我自己咧就喺一個叫做會考嘅時候咧，都可以話失敗者嚟，我係考理科嘅，咁但係點解讀理科？因為有一科叫 design technology，唯一一個係嗰度可以讀到呢啲似即係設計嘅嘢啦，咁我中意嗰樣嘢，咁迫於無奈咧就文科冇得揀，咁嗰科啊嘛，咁我哋一定要揀理科，咁理科其實都唔適合我，有啲數字咧，你叫我今日計去計咧，我都計唔到嚇，即係唔好同我啲學生講啊， 講曬， 而家仲話做咩理工學院院長都我要。有啲矛盾，咁我就去到會考之後咧，咁就跟住就成績唔係好理想啦。咁我哋中學好得意嘅，啲 miss 就喂，如果你 repeat 咧，你可能中文英文考唔翻今年嘅成績啊，因為嗰啲頭先阿 Jeff 話即係文科係。有一個不穩定性嘅，咁於是咧我就轉咗去讀都唔可話完全叫文科嘅，我哋叫 social sciences 啦，即係有 psychology、economics 同埋呢個 geography 同埋英文啦。咁我哋就四科就上路去砌個 A level， 咁我喺嗰個時候就出嚟，所以我係好知道咧理科嘅中學生同埋文科嘅中學生咧。 佢哋分別去到讀建築嘅時候有啲咩好處或者長處或者冇咁好嘅地方。 明白。所以都造就咗你今日可以做一個教育家，因為你有種同理心。 呢、這個有少少似嘅，因為我自己睇咧，我個年代咧，我唔知係 Jeff 啦嚇，即係我個年代九十年代頭，我哋啲同學側邊咧，坐埋咧好多係未攞過 B 嘅，即係話佢全部係 A 嘅。即係去到我哋個年代，可能 Jeff 嘅年代八十年代，我唔知係咪話最好嘅成績嘅人去讀 Archie 啦。 唔 係喺我哋嘅時候就係啦。 我哋唔係， 係啦， 我哋都係最叻最叻咁。 咁變咗咧，喺嗰度嚟睇到，我就係覺得好似唔一定係喺考試或者我哋最識考試嘅嗰班同學仔咧，係讀得最好建築。咁可能有啲人就好似我哋依種，咁可能係中意畫公仔砌模型，不過成績又唔係考得好好嘅咁，咁就可以有機會係讀建築呢一個專業啦。咁所以你講嘅同理心或者我哋叫做同一樣嘅人種咧，咁就令到我係想搞一間即係建築嘅即係一個教育嘅地方啦，我都唔敢講話好大嘅一啲字眼咁樣。 你謙虛啦。以我理解，珠海學院應該是被建築師學會第三間承認的一間教建築的學院嚟嘅，係咪？ 我諗 Jeff 同埋 Alan 可以分享，即係代表咗幾代嘅人。 係咯，係。 Jeff 嘅年代淨係得康公院， 淨係得康公院。 Jeff 可以講下當時係點樣嗰、那個教育係點樣咧？你當時嚇？ 哇！嗰陣時啊，我自己幾日入到去咧零啦，咁跟住咧佢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去睇嘅。我哋三年一個 degree， 跟住兩年一個 degree。咁開頭嗰三年其實係摸索嘅，大家都係。咁真係做 building design 唔多嘅，係臨尾第一年有個屋仔咁樣，咁就係噶啦。咁跟住做落去咧，就開始涉及到有啲民生嘅嘢啦。譬如我哋有啲做嗰啲所謂 single elevation building，即係其實係嗰陣時嘅廉租屋嗰類嘅設計嚟。咁其實有類似嘅諗法咧，其實帶到我哋去睇唔同嘅角度咯。而家我諗新嘅學校同埋新嘅學派，理論上喺而家應該更加 extensive 咯，我覺得。 又係意猶未盡嘅時間啦，仲未講我自己嘅話，即係我個故事都有啲參考性嘅。咁喺下一節，我哋繼續同大家談天說地，講下建築師係點樣煉成的。歡迎嚟翻第二節嘅學人沙龍，今晚又喺度繼續講建築學。同埋我哋點學建築？ 喂 ，Manfred， 正話你又問曬我哋三個，即係個來龍去脈係點？咁你咧？ 我其實咧可以代表咗叫做第三代啊，第三、第四代嘅一啲叫香港建築師嘅訓練成果啦嚇。因為首先幾樣嘢咧，我係 non-Jupas 嘅，即係我唔係聯招，我係讀國際學校嘅，咁嗰陣時有啲配額係俾我哋呢個背景嘅學生，原因係希望即係嗰個學校會多元化啲啦。咁第二就係我哋都係要面試嘅。咁我因為細個同朱師兄一樣，我都係中意讀 DT。我中意畫嘢，其實我咩都唔叻，我淨係呢樣嘢。我歷史都幾叻嘅，我背嘢好添嚇。咁所以我就去面試嘅時候，阿 Professor Lai 嚇同阿劉小宇啊，教授佢哋兩個就我個面試官嚟。咁無端端見到呢個傻仔，哇！又識得 Adolf Loos， 又識Marcel Bauer 咁講好多呢啲，咁佢哋好 impress 啊！睇到我個 portfolio， 哇！啲相影到靚靚咁樣。又識曬相，又手圖，咁啊講我收硬呢個人。咁所以我哋嗰陣時有呢個機制嚇，咁我哋嗰陣時應該係運行咗呢樣嘢，大概第二三年到嘅。我哋大概每年都有十個呢啲叫 non-Jupas 嘅配額嚇。咁有啲人咁佢會即係打成一片，有啲人就即係會可能同聯招嗰班會冇咁 friend 咁樣，但我就好 friend 嗰班啦，唔知即係好彩咁樣。亦都係我而家做嘅朋友嗰班。咁第二就係我亦都係出國嗰班啊。即係我哋頭先阿 Jeff 你都講過，我哋三二噶嘛，三年兩年，咁我第二年就去咗英國啦，好多人都知道。 咁睇下個世界啦，係咪啊？ 其實呢樣又好嘅，我覺得。 咁啊，所以我哋都係大規模出去留學嗰年嚟，即係我講緊大規模嘅係有七分一，七分一十幾個都出咗去讀書，咁都去啲名校嘅嚇，即係我哋都可能嗰陣時Hong Kong U 嗰個 reputation 要好啦，咁佢認你，咁我都去 AA 去 Harvard 去我咁樣去咗 Cambridge， 有啲人去 Yale 咁都好好。咁我諗嗰個衝擊係幾大，但係嗰陣時我都聽過啦，嗰陣時有幾位大師兄啊，好叻啊，個個去咗Columbia， 但係咧佢哋就做咗一陣嘢先至去嘅。 咁原來其中一位就係你喎， 不如你講下建築嘅歷程啊。其實我去學到呢一個學科嘅時候，咁有好多人都話翻俾我聽，其實真正建築教育，即係頭先阿 Jeff 講要去 crit 啦，要攞啲圖俾人去評啊，係一個叫做 Code de Beaux Arts 嘅一個 movement， 喺17世紀開始嘅。不如啊，朱教授，你可以教下我哋啊，究竟呢個進程係點嘅咧？ 唔好話教啊，大家分享一下。所以頭先我諗我第一節都講話，我聽過 Jeff 個名咁啊， 唔係又睇呢樣嘢。 其實喺間學校裏面咧，好多時都係到今日嚟講，我哋個行業咧都係一脈相承嘅，薪火相傳。咁其實好師徒制嚇。咁如果話未有一間好我哋叫正規嘅建築教育嘅學院出現之前，即係話可能係 before 1671啦，我估下。咁就係路易 14 我哋叫做新傾啦，係咪？咁佢開始 set up 咗一個叫 Architecture Academy。其實主要咧就係將所有嘢就係開始喺一個學院嘅環境裏面咧去我哋叫做統一化咗佢。咁其實主要咧都係幫佢起嘢嘅嚇。咁喺嗰陣時候咧就開始有一個咁樣嘅即係formalized 嘅一個建築教育出嚟啦。咁跟住再去多百幾年之後咧，就係你頭先講嘅 Beaux-Arts 啦。咁亦都係再一個開始有我哋叫 studio 啦，即係大家如果讀建築咧，就最主要就是一樣嘢，就除咗讀書之外 ，Alan 話唔使點讀書咧，最重要嚇，你邊度讀都係噶啦，就係一個叫 architecture studio。咁即係話咧，我哋就做設計啦。咁喺嗰個設計嚟講咧，就一個禮拜見兩日老師，咁然之後咧就你即係釘曬啲圖出嚟啊 ，Jeff 話齋嚇，咁老師就俾啲 comment 你，同我又俾 comment。其實所以如果你甚至係一個好內向嘅人啦，你讀完咗幾年，你點都好咧，可以好完完整整去講你嘅故事，去 sell 你嘅 idea， 去講你嘅諗法。咁我覺得呢個建築教育對於一個中學生或者一個普通嘅後生仔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教育嘅過程嚟嘅。 我係一個內向嘅人啊， 起碼今天做到主持先啦，你。 咁所以我自己睇就建築教育係咁樣嘅嘢啦。咁頭先你話到代表咗我哋呢度都幾代嘅人啦。Alan 其實係第一頭嗰幾屆嘅中大啦。其實喺我嗰個年代就中大係第一屆嘅。咁阿 Alan 就係第三屆定係 第四屆？ 第四屆即係透露曬年齡啦，大家嚇。咁所以但係嗰個建築教育都好唔同喎，因為我知道當時嘅 School of Architecture 嘅領頭人啦。其實就係 Attendee Lee， 咁係一個 MIT 嘅 professor， 或者 Alan 又可以講一下嗰個情況。 當時我梗係唔知咁嘅背景，就揀咗中大啦，文中都入咗去嘅啫。咁跟住就開始知道原來Attendee李燦輝教授係真係大名鼎鼎，一個美籍嘅華人喺當年 Boston， 佢規劃成個 Boston 嗰個一個咁勁嘅人嚟嘅。咁嚟到香港就開創咗個學院。咁剛才啦就話佢都揾咗好多佢當年MIT 嘅一啲徒弟徒嗰啲係咯學生一齊徒子徒孫一齊嚟香港呢邊 set up 咗一個建築系。咁當時成個教育其實就好美式嘅，即係相對嚟講喺兩間大學。咁就第一個風氣好自由啦，即係我哋唔會以 professor 稱呼，係直接嗌佢名噶嘛。我哋唔係一回事，我嗌佢哋啊 ，Attendee 咁樣，即係喺可能你哋未必要發生呢件事，但係我哋就真係好平等嘅。咁變咗換個角度實睇咧，我哋喺傾 design 或者佢 critic 去評我哋個設計嘅時候咧，反而嗰個溝通就會再好似緊密好多。有咩問題我哋唔會怕去問。去了解去追求一個知識建築方面嘅一啲道理，咁所以呢方面其實我覺得喺中大就會造就咗呢一種咁樣嘅比較係所謂我可以叫人民啲先，因為我哋個 學系喺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系，咁就社會科學學院。變咗當年點解 Tony 咁樣去 set up 咧？其實係想建築係同社會係有關係嘅。咁亦都咁多年做咗依家三十幾年嘅中大嘅教育，出到嚟亦都大家會見到我哋嘅畢業生好多都會對於例如social engagement 一啲社會嘅參與啊，各方面嘅一啲除咗建築好 design 之外嘅嘢，對個社會點樣去個關係同溝通咧？呢方面變咗係一個中大嘅一個特色同埋傳統。 即係個 DNA 係啦， 係啊，真係唔同。你咁講，我就真係發覺，咦，周邊有啲朋友，我轉頭問一問佢係咪真係 CUC， 我發覺佢哋同做 engagement 係做得好好喎，有啲公司真係。 咁呢個係呢位即係先河啦，佢樹立嘅一種校訓嚟嘅。點樣延續落去咧？ 嗱，嗰時其實好靠一班教學嘅教授嘅，嗰班亦都係對於呢方面好有認識、好有心去做呢件事。好多時就帶我哋落真係落去現場落去做啲 study、做啲 research。除咗即係講頭先我話講設計之外咧，係會問大家喂對於你個社區佢點樣睇法？亦都當年喺九十年代尾、二千年代頭咧嗰、那個對於香港建築同埋嗰個文即係個底韻歷史個關係底下咧，好多人想追求嘅。咁變咗嗰個大氛圍底下咧，就變咗我哋讀建築就更加講好多。例如我哋其中 MR 即係碩士一班，我哋教嘅時候就係講西營盤。除咗係講當年係舊區啦，咁就點樣去由真係呢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到香港一路今天嘅時候，點樣我哋個設計可以反映到成個進程咧？唔係淨係講設計咧，呢方面對我嚟講當時就好大衝擊嘅。頭先講點解文科有優勢咧？我覺得因為就係喺呢一方面可以喺設計上面同歷史、地理任何嘢都可以扯得上關係，唔係淨係講個設計得好靚，個比例好啱，呢啲係好表面嘅嘢嚟嘅啫。所以建築我咧喺嗰五年就學到呢一方面，係一個更深嘅層次嘅一個學習。 好唔同喎，好唔同，同我嗰個年代嗰個 Hong Kong U 係唔同。我哋嗰陣時，唔好意思，我又即係講翻我自己。咁但係有時呢啲嘢咧，我嗰陣時係注重，我諗對我嚟講啦，我就覺得嗰陣時係注重美學嗰個培訓，就多過真係話要落區啊，要了解啊。要同啲 stakeholder 去 engage， 所以我哋 final year 個 thesis， 我哋都要有一定有啲嘢咧去做依樣嘢，但係嗰個問題就係唔會咁早咧，同埋唔係一個成間學校嘅文化去做咯。 你哋要而家學校點樣？ 我講我哋學校之前咧，我想講一個背景啊。其實喺香港咧，喺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就發現一個建築學院喺香港咧係唔足夠，即係個數目係唔足夠。咁政府係曾經揾過Hong Kong U 咧，即係唯一一間啦。當時就話加學額，咁你就再教多啲。咁當時即係大家熟悉嘅即係已故嘅建築系嘅系主任兼院長咧，阿黎錦超教授咧，佢就唔好加落 Hong Kong U 啦，不如你揾另外一間大學去做。 幾個胸襟啊！ 呢個胸襟係好強嘅，咁亦都成就咗就係話喺搞咗幾年啦，咁跟住九一年就正式。即係 CU 就正式加入呢、這個香港，即係我哋叫設計即係製造香港建築師嘅搖籃嘅呢個大家庭裏面。咁一路溫咗三十幾年，其實你睇到係好成功，好多而家大積樓老闆啊，或者喺行內做得好好嘅，都係中大出嚟嘅。咁我自己睇到嗰一個係喺 mark 咗一個香港好重要嘅歷史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回應翻頭先阿 Manfred 你問嗰個問題咧，即係話建築嗰、那個我哋叫做規範化之下嘅一種教育制度啦。咁如果我哋講完 Brosa 之後咧，可能就要講下一九一幾至到一九三三年嘅包豪斯啦。咁嗰度就係德國嘅一個即係建築嘅學校啦。咁佢強調嘅就係 mass production， 即係話大量即係呢個叫做製造啊，即係話點樣可以運用工廠嘅一種生產線而配合咗當時嘅物料咧，或者結合呢個功能主義咧，去大量製造一啲建築物或者工業產品。咁我自己認為呢個好重要咧，就因為佢對於一個我哋叫做現代建築。由1928年一路去到1950幾年啦，我哋所謂叫做 CM 開始開會啦，去到 Team 廳啦，咁跟住就 end 咗呢樣嘢啦。咁去到1972年，大家就覺得美國城 Louis 嗰棟樓 Pratt Igel 即係 被炸了之後咧，即係佢自己去炸嘅嚇，就話即係呢個叫做現代主義已死嘅嗰個年代，其實我哋當時嘅教授咧係深受呢一個氛圍之下影響，包括佢喺美國讀書又好，或者係歐洲讀書又好，咁而呢一班嘅學者嚟咗香港教授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就係將呢一個咁樣嘅思想或者嗰個理論嘅氛圍咧帶俾我哋嘅嗰一輩人。 嗯， 咁我睇到呢個對於香港建築教育喺嗰一個即係嗰 分水嶺， 分水嶺嚟講咧係好重要。 呢個好緊要，我哋咧下一節可以講多少少呢啲比較 hardcore 啲嘅歷史同歷史背景同我哋建築師嘅訓練有咩關係？下一節見。歡迎嚟到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剛才就講緊學院嘅制度啦，我都分享少少啦，我班文龍虎嚇。其實應該喺德國開始，就係將建築學變成一個叫工科嚇 ，Deep Eng 嚇，即係 Diploma of Ing 嚇。咁其實就係將一啲譬如話好有志要去讀設計或者可能喜意畫畫或者喜意做 mechanics 的人是很小的16歲開始就要培養他做這件事那就例如一些學徒他很小的讀啦就入去建築師事務所做啦那一直又做又讀又做又讀差不多他那個工作就成為了他的學徒生涯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方法那現在有一些學校啦例如在英國Bath 啦例如 Waterloo 啦，例如英國嘅加拿大嘅 UT 啦，佢會將實習變咗個 curriculum 一部分。咁所以變咗我哋都會問自己，究竟我哋呢個學科係一個學乜嘢嘅地方咧？學術啦，亦或係一個工業啦，亦或係一個專業啦？我哋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思考啊喺呢樣嘢。咁唔係話你個學校名牌就得噶嘛，係你想點被培養嚇。咁我知道Paul 你間學校咧有你自己嘅睇法，你點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 好啊，珠海學院咧其實建築係咧好多年，1965年開始，咁因為某啲原因啦，一路就冇被承認嘅。咁咧就我哋當時畢業出嚟嘅同學咧，好多時咧就因為冇得考牌啦。咁亦都個學位又不被承認咧。如果佢要再去讀書嘅話咧，可能去美國或者去台灣再進修啦。咁有可能嘅就翻嚟考牌，冇可能嘅咧就係話喺啲職樓嗰度做咯。我諗大家在座都好多先渣大渣，嗰啲 technical 嘅好 competent 嘅一啲我哋叫 draftsman 或者 technician 啦，好多時都係喺珠海嗰度畢業嘅。咁嗰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對於建築師樓嚟講係生產力。亦都如果我要揾個比喻，就等於係律師樓嘅師爺啦。咁佢哋係可能唔係律師，不過所有嘢都識做。咁一路去到2000年上緊啦，咁學校就希望即係真係正正經經就去發展即係建築嘅教育啦。咁啱我嗰陣時就前後啦，咁又去完美國再讀書啦，咁啊翻嚟，咁啊於是同一班有志即係有志者啦，志同道合嘅一班兄弟姊妹啦。真係咁樣打拼咗20年咧，就去做一個即係建築嘅即係教育嘅一個另外一種嘅基地。咁我哋見到我哋嘅狀況就同 Hong Kong UCU 就唔係嗰一個我哋叫做category 去比較啦。咁所以我哋去做嘅一樣嘢就係我哋希望話俾同學聽乜嘢叫做條件限制。所以我哋嗰個建築教育嘅理念咧就係話喺條件限制充分掌握之下去做一個建築的設計出嚟。我哋舉個比喻就係話，可能Year One Two 嗰啲同學咧，佢細細個已經知道咩叫做風同埋呢個陽光點樣影響一個建築物。咁呢啲佢係唔能夠話，我今日咧我發夢諗起個檸檬，我就好似 fine 啦咁樣，我用檸檬做個卡實，我哋唔俾嘅。你可以，不過你先答咗我風同埋太陽點樣影響個建築物嘅坐向或者嗰個開窗啊等等嘅嘢先咁。咁去到佢即係 senior 啲嘅 年份嘅時候咧，咁佢學下一啲用電腦嘅即係simulation 啦，我哋叫做嚟到模擬啲風啊等等嘅嘢咧，去 shape 嗰個建築物出嚟。 CFD 係啦，我哋用呢個方法嘅，咁所以咧就一定係比較啲同學係扎實啲啦。咁我哋都希望同學出嚟就係可以喺職流度好安心地開機咧，就可以做嘢，可以幫到香港或者大灣區或者亞洲。或者全世界的建築呢個行業咁樣，咁我哋就一路都係咁樣打造啦。所以回應翻 Manfred 講，我哋係響2015年第一次咧就攞咗建築師學會嘅認證嘅。咁然之後咧，2017年咧就再攞埋嗰個叫做碩士啦。咁今日嚟講就所以除咗 Hong Kong UCU 之外咧，咁我哋都係可以考牌嘅一間學校。頭先你講嘅嗰個德國嘅嗰、那個嗰、那個 model 咧，其實我覺得有趣嘅，因為如果 Jeff 年代係得一間 Hong Kong U 啦，咁跟住阿 Alan 就開始有中大啦，咁珠海就一路喺度，不過佢就係純粹係好技術性嘅支援啦。其實去到2000年之後咧，香港我諗都係政府嘅一個軟件嚟嘅，喺 Ivy 嚇等等嘅嗰啲 VTC 嘅學校啦，甚至 Hong Kong U Space 啦，或者係 CTU 嘅 High Deep 咧，或者而家嘅DI 等等咧，其實都開咗一啲好多唔同建築嘅課程。嗰啲課程未必一定即刻就係攞一個叫做學士學位，不過咧佢哋係一啲叫副學士，亦都係香港 expand 嗰個副學士嗰個最繁華嘅年代。咁啊造就咗一班咧好 technical 亦都好有心讀建築嘅一啲同學。咁喺呢個嘅氛圍底下咧。珠海學院就發揮了一個作用，因為這些同學可能他要再讀 degree， 未必個個都可以很有 resources、很有資源去外國度再讀，然後變成進階成為建築師。珠海就在這個情況之下就變成一個途徑給他們了。我們都如果賣下廣告都挺好的，都幾十個考到建築師希望職流老闆、等等都盡量用一下他們，這樣我們希望都是打造一啲本地培訓對建築有熱誠嘅建築師咁樣嘅。 哇，波聽你咁講咧，其實你哋係培訓咗一班係落地嘅建築師， 我哋希望都係咁。 係啊，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咧，我嗰個年代咧，好多時因為注重咗美感啦，其實有啲嘢咧係未落地嘅，有啲嘢未落地，所以倒翻轉頭咧。嗰陣時我哋又唔係 compulsory 要 E.R.， 即係要出去三年，跟住出去做一年嘢。咁變咗咧，好多係直上去嗰班咧，即係喺讀三年兩年，反而倒翻轉頭真係去做嘢嗰陣時咧，可能倒翻轉頭嗰個有少少失落嘅，因為學校原來冇教到呢啲嘢嘅喎，下邊即係唔好話下邊，即係真係社會要求嘅嘢或者個職流要求嘅嘢咧，其實係同學校係有啲唔同嘅啦。因為我哋嗰陣時好 idealistic 嘅，可能係。咁 CU 我諗又另外一樣嘢啦，正話聽阿 Alan 咁分享。咁但我自己覺得咧，你問我咧，喺一個教育建築師教育裏面咧，有個實際經驗係重要。雖然我哋嗰陣時有時啊 summer job 去做嗰啲職流度做啲 summer job， 但係因為始終係嗰個零兩個月係唔夠時間，真係可以培訓到我哋對社會甚至對建築一啲好實際嘅認知。即係可能啊，掂下啲皮毛，你幫我畫下嘢啦，咁可能係咁嘅啫。嗰陣時都係 ，Alan， 你嗰個睇法係點？ 中大一路都鼓勵有 ELL 嘅，即係實習嘅。咁中間有啲年代可以直上啦，咁少少分別啦。咁但係就係嗰一年對於我哋教育睇清楚，其實你覺得讀完一個 undergrad 讀個學士之後，係咪適合自己 咧？呢樣嘢都重要。 再去讀 master 讀碩士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中間，真係思考人生，諗一諗你係咪係真係想行呢條路？因為攞完個MR 個 master 再去考牌，其實仲長過讀醫成個歷程。咁所以係一個好大嘅對自己嘅投資同埋一個人生嘅決定嚟。咁所以嗰一年跟住你再報啦，咁真係落落實實你自己點樣讀呢、這個設計又好。同個你係當職業都好啦，你係認識到我跟住落嚟我應該點樣去學習呢一科目，咁唔係淨係好似純粹開頭讀 final 咁樣，我要理想嘅啫。呢方面真係因為出到嚟你真係要去服務社會啊嘛，你真係一個叫做專業嘅一個學位，專業嘅一個將來嘅建築師，你係對社會係負責任嘅。當然成個學系都要訓練建築師係個學系嘅責任啦。咁但係我諗剛才講啦，即係喺例如中大教育 同埋嗰個實際嗰、那個叫做培訓底下，兩方面佢都好着重。因為我哋翻到嚟咧，其實有一科叫做professional practice 啊，專業嘅實踐咁樣嘅一個科目。咁其實好同我哋本身實習嗰個經驗裏面會提翻出嚟，你究竟嗰一年做過啲咩嘢，可唔可以嚟緊呢一個兩年嘅 professional practice 嗰個內容可以再深化？將你嘅學到嘅嘢同專業實踐到你畢業啦，其實已經可以 ready 去開始真係就職同埋去考牌。咁呢方面中大嗰個特色當年會係咁樣。 哦，咁幾好喎，我覺得。因為咧，你正話講開三年兩年會有啲即係同學係會考慮啊，係咪真係適合我咧？咁我的確我自己都知道咧，其實嗱，讀 Archi 有時好多時我自己有時都去啲。中學去講下，喂，讀 Archi 有啲咩好咩唔好啊？大概係點啊？咁我自己有我試過有個學生問啦問題啊，我中意做設計，究竟我讀 Archi 好啊，定係讀怎設計好咧？我有帶其他 young 嘅 architect 去嘅嗰次就，大家同一個答案就係梗係讀 Archi 啦。點解咧？一 at least 你會有個 possibility 去有個 professional degree， 無論你。讀完之後，你中意唔中意？你想嗰陣時轉行，譬如做 photographer， 或者做一個 editor， 或者係即係做一個 artist， 其實係 pay 即係幫讀 Archi 係可以一條路咧，係令嗰個學生咧係去 clarify 到佢自己要啲乜，同埋喺個 process 喺個讀書個旅程裏邊咧，其實有好多 design thinking 嘅嘢咧係 embed 咗落去。即係總之啊，有個問題喺度啦，點樣去處理咧？依樣嘢其實我對我自己，就算而家嚟講啦，即係畢咗業咁耐，我覺得嗰樣嘢先至係我即係俾到我一啲唔同嘅人生一啲唔同嘅 quality 落去咯。 唔係，我覺得最大嘅得著，除咗喺一個任何嘅教育都係就係友誼啦。我哋學校有個做包嘅制度啦，我哋咩叫做包咧？ 係咯，咩叫做包咧？ 即係其實就係師弟幫師兄，師妹幫師姐嚇，或者師弟幫師妹， 未必添㗎。有時可能 調翻轉， 唔係我，譬如你幫過我， 佢幫翻我啦。 係啦，嗱，喂， 要玩啊， 玩啲啦，喂，點講嘢？ 點為之幫咧？就係佢主要都係佢嗰個畢業論文咯。係嚇，咁啊，佢要做好多模型啊，砌一砌啊，咁啊， 要執到好靚咁啊，張圖。 咁我哋一個因為話你一般你一年級啊幫三年級，幫個五年級噶嘛， 類似。 咁啊，二年級又幫個三年級同五年級噶嘛，咁個三年級又要幫四年級、五年級，咁所以我哋咪會有七個年級嘅一個包團啊。咁呢個團咧？ 唔係你人際關係好，你就諗咁多啦。 係啦，你諗多。咁你一班呢班人可能都會係你嘅上司啦，係咪？又都可能係你嘅下屬啦，又可能係你嘅米飯班主，例如係你嘅 PM 嘅頭啦。但係即係我都好不幸啦，這個亦都變咗我哋康U 呢間學校有少少嘅一種圍咯。 淨係我哋係咁咩？ 中大冇噶係咪啊？你哋好似唔係好 幫手一定有啦，即係朋友之間。咁但係我哋個年代就極力唔想將佢變成一種所謂傳統啊。唔係就唔想變傳統咯，因為呢個就係純粹大家我係朋友想幫你，咁完全冇問題嘅，係啊，冇壓力嘅， 有啲係有壓力嘅， 可能有啲壓力，咁但係就係絕對佢會去幫佢幫師兄手去做啲，都學習嘅一種嚟噶嘛。咁嗰方面。尤其是啦，頭先講友誼，成個 school 我哋個學係，因為我哋當年開咧好細啊，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你識曬所有人，咁所以嗰度我哋嗰、那個成個教育其實就係好似一個大家庭，一個小家庭，全部就一齊學習，咁所以嗰個年代就要人你去幫手咧，完全冇問題嘅。 唉，又係呢、這個潘多拉盒子啊，講緊合作精神嚇，係咪一間學校裏邊嘅應該總有嘅一種教育嘅意義，我哋咧又可以下一個環節講一講啊，順便可以講一下我哋呢啲學生以後嘅未來係點樣。好，下一次見。我同阿朱師兄都有少少共通點，就係我都教過大學。我咧覺得最喜悦嘅就係見到 啲學生成長，但唔係話佢哋淨係即係攞到牌就係我覺得成功，而係見到佢哋真係有好大嘅改變，喺向好嗰邊。可能入去珠海學院，可能佢哋係 Ivy 或者 Top Up， 可能佢哋唔係呢個考試制度嘅一個所謂嘅大贏家，但係入到嚟之後，你點樣睇到佢哋嘅成長？ 嗯，好啊，我估副學士呢個產物咧，其實就唔係淨喺建築嗰度嘅。咁副學士呢一個機制咧 ，which 喺我哋嗰個年代係冇嗰個年代咧，其實係俾到一啲同學未必一定係響最識考試。嗱，我唔係講最識讀書或者最叻，而係最識考試嘅同學喺度係可以攞到最高分。咁亦都唔能夠否認就係嗰個我哋香港或者其他嘅國際嘅考試嘅一種嘅水平咧，去到測試某一個人嘅某一種類型嘅能力咧，其實未必係最全面嘅。咁所以就唔係淨係建築呢樣嘢嘅。咁所以大家喺香港見到五花八門嘅一啲top up degree 啦，咁可以俾一啲同學係未必可以直接入到去大學嗰個門檻嘅嗰個位置嗰度咧，就係一個默默耕耘再向上。咁我覺得呢個係比我哋一開始第一節講嘅時候嘅嗰個，可唔可以話好 noble 啊 ？Jeffrey 好 noble 嘅一個有 privilege 嘅 一個最精英嘅一種大學咧，嗰個制度就開放咗啦咁。我哋自己間學校咧，其實每一年咧就人數唔係好多嘅，由十零至到三十零啦。咁所以咧，我哋係好好小班教學嘅。譬如我哋嗰個建築嘅 studio 咧，係堅持一對八嘅，即係一個老師係八個學生。咁即係當然學校管理層就成問我哋點解啦。咁我哋就話我哋同呢啲同學一定要拖手一齊行嘅。咁所以我哋係比較係close 啲，即係某程度上，我哋頭先講嘅師兄師弟師妹嗰個制度咧，其實我哋老師係做緊佢哋啲師兄師弟。咁如果話我哋見到同學嘅一啲改變，不如話我哋見到老師自己嘅啲改變。即係嗰樣嘢，我覺得個反饋係喺教育嚟講，我覺得最大嗰個得著啦。 哇！呢樣嘢我只係得兩個字，好神聖。 Yeah. 即係你嗰個感覺係俾到我咧，哇！你哋教學係咁樣噶。哇！直情係另外一個境界咯，我覺得恭喜曬你，真係你做到 即係你要佢個變咗更加好嘅人咯。 係啊， 你要做一個好嘅職師咁樣。 我哋我讀唔夠膽講到咁偉大，不過我哋啲同學咧，其實如果講碩士嚟講，我哋都計過平均咧每人嘅即係 year out 啦，我哋叫做係實習，即係讀咗本科之後再實習嘅年份係4.5年，即係話咧，我哋嗰啲碩士嘅同學其實相對咧係比較年長啲，亦都係比較 experience， 所以佢好清楚自己係想做建築師，佢係好想做建築師，亦都某一啲原因啦，咁未必去到其他大學，又或者根本有啲係生個仔㗎啦，喺香港已經係咪？咁啊出唔到國嘅，咁可能又嚟咗我哋，所以我哋嗰個同學嗰、那個叫 diversity， 即係嗰個多樣性咧係比較多啲嘅，咁我自己咧就成日同啲同學講，即係我哋嘅學院咧，其實如果話2015-17年攞咗即係建築呢個專業學會評審咧，其實係一間好後生嘅學校，即係 Alan 話齋，即係中大都有30幾年，即係每一次我哋見到中大嘅畢業展咧，大職流嘅老闆其實而家就係中大嘅第一、二、三、四屆嘅畢業生，咁即係話一間打造一間本地嘅建築學院咧，其實冇30-40年咧係做唔到嘅，即係康康於我哋叫做好彩，就因為一脈相承、薪火相傳一路落嚟，咁我哋有師兄咁樣一路關照，去到今日嚟講咧，香港嗰個建築教育有頭先我哋講咁多啦，又有副學士，又有咁多嘅。我數過應該係10幾個嘅可能性，咁所以如果大家年輕人係想讀建築咧，其實如果你又未必一定去外國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可能性，千祈唔好話哎呀我考得唔好就唔讀啦咁，即係呢個今日嚟講香港嗰個社會係造就咗呢個可能性出嚟，我自己覺得呢個係我哋喺90年代投讀嘅時候係冇嘅一樣嘢啦，咁所以最重要一點我同啲同學講就係、要等。即係同埋最重要唔好忘本嚇，即係我哋喺呢度打拼上嚟咧，到你做咗一啲大老闆或者中老闆或者小老闆嘅時候咧，一定要眷顧自己嘅同學。第二點就係希望佢哋翻嚟我哋嗰度教，因為嗰個一脈相承係重要嘅，我自己覺得係咁。 你中老闆啦、 啊，大老闆嚟嘅， 大老闆嚟啦。你點睇咧？即係點解你會讀完書之後選擇 去即係創業或者做一個有風格啊？你自己的門路是不是跟你教老師教你那樣東西有關係？ 我想在教學即是教讀書年代很少講，甚至乎沒有講將來你怎樣去開間公司，怎樣 去做一個生意作為一個專業。那這方面我想外國可能會好一點，香港就似乎不是好一個這樣的教你怎樣去做這件事。所以沒什麼人會一開頭就即是我們年代就想不如我們的夢想就開一間職樓這樣，沒有的。那但是去到可能真係二千年代後期啦，開始啲香港嘅設計開始多咗，唔係淨係喺所謂傳統職樓去工作，或者嗰啲項目嘅種類開始多咗。例如有啲比較小型啲，例如可能少少係關乎啲社區啊、拆展啊各方面嚇，嗰啲項目咧有機會俾到一啲小團體、小團隊，甚至乎個人去到做到一啲設計或者剔入一個項目，跟住就係嗰度年代多啲比賽啦。咁有啲人贏咗比賽的話，就可以攞到一啲項目翻嚟去做。咁好多時就係因為一個項目底下咧有幾間公司咧就係咁樣成立咗出嚟，香港亦都扎咗根。咁所以呢個就係大概二千年代打後有咁樣嘅轉變，亦都開始個風氣底下到到依家咧，其實可能例如數翻可能過去十年八年畢業嘅一啲同學咧，有可能一部分咧都自己走咗出嚟開啲一啲 studio 啊，甚至開咗公司。咁所以嗰個係我覺得係個大環境變成咗呢一種咁樣嘅生存嘅模式嘅。其實 你自己咧，你冇迴避問題啊？ 我講咗啦，其實係一個項目，有項目底下即係你會唔會接到嚟做咧？會問你。咁跟住你就諗如果我要接嚟做嘅，我問我老細做唔做，還是我自己做？就咁樣嘅一個係一個左定右點行嘅一個方向。咁就決定咗，不如自己 take up 嚟做啦。咁樣行咗去呢個方向就變咗條不歸路咯。跟住你就要負責對自己負責啦。咁跟住係賺係蝕，你都要去諗噶嘛呢樣嘢。 我覺得我哋個建築教育其實有好多有啲問題嘅，我哋冇人教我哋點樣做管理，亦都冇乜教 係嘅，係嘅。 所以我覺得都係要呢方面我哋。 我知康 U 好似都有嗰啲咁樣嘅科目開始去教下啲人嘅，係啦，而家條。 阿 Jeff， 你覺得咧？你做你又即係嚇另一個 level 啊，即係做發展商，你會唔會覺得好多我哋出嚟嘅一啲畢業生？適唔適合做地產商，或者適唔適合做一個 project manager， 適唔適合做一個甲方咧？ 其實你所有正話講嘅都啱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啦，其實即使我哋 brand 咗佢建築師有個名啦，但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性格。 嗯、 就算喺我哋喺學校嗰年代、嗯、都睇到有啲可能好 strong in design。 嗯， 咁呢啲係咪就係叫做建築師咧？有啲可能好 strong in presentation， 咁、又係咪建築師咧？咁但係倒翻轉嚟，有啲咧可能佢好 organize， 佢每一個 present 可能佢出嚟嗰個設計咧係即係比較平凡啲都唔奇啦。但係倒翻轉好多嘢都好 present 得好好嘅，即係好有系統。咁嗰啲又係咪一個建築師咧？其實全部都係。咁到佢哋出到嚟，其實佢哋有唔同嘅發展範疇。我自己覺得有啲真係好似 Alan 咁，佢有啲 job， 佢有個 design flair， 咪開間公司咯。咁有啲佢可能中意跟呢啲大師去學嘢嘅，咁佢咪繼續呢間公司自己度幫嗰個大師去做咯。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我都知道有好多出咗嚟可能考咗牌啦，即係三四年考咗牌之後，就真係轉咗去 developer， 轉咗去發展商。因為我自己嘅經驗去睇咧。其實而家個發展商好多時佢自己裏面咧都會有一個所謂 architectural team， 有個 PM 嘅 architectural team 喺度嚟。咁倒翻轉頭咧，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是如果我想嗰個設計係更加貼我哋即係要求嘅話咧，其實冇人熟得過我哋自己。咁變咗我哋係會倒翻轉頭係 drive 翻個 design 嗰個 approach。但當然我俾翻個自由個職師，你揀咩材料啲咩乜乜嗰啲可以俾翻佢。咁但係倒翻轉頭，我咁多年嘅睇法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反而係我做 PM 嗰個時代咧，我係更加 holistically 係 掌握 嗰個 design， 因為 cost 我又要睇，時間又要睇 ，quality 又要睇。倒翻轉頭，如果純粹係一個職師，可能真係做咗個 design， 個 course 業主睇啦，或者個 QS 睇啦，係未必會有一個咁 holistic 嗰、那個嗰、那個睇法咯。咁但係講到依度咧，我自己一定想提一提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其實建築美學或者係環境美學唔係一定要係建築師先要去 aware。 冇錯。 好似正話大家分享咁咯，我覺得其實依樣嘢應該喺中學嘅年代，譬如 engage 一啲 stakeholder 了解一下個社會，去睇睇香港而家啲建築或者啲天橋有咩好，有咩唔好，而唔係每日行過就當係生命嘅一部分。我覺得中學嗰陣時候應該要有開始要帶出依樣嘢，係環境嘅美學又好，或者係。社會咁樣啊，環境嘅科學或者社會嘅科學，真係等啲學生可以早少少去了解周邊嘅環境，佢有冇個 intention 去改變？因為我阿波正話你講話，你嘅學生一早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做阿 K 呢樣嘢，係我唔覺得香港要或者需要，真係有好多學生係有即係會咁 clear 自己係咁咯。呢樣嘢我自己覺得應該要早少少去提攜或者去培育。 嚟到節目嘅尾聲啦，我想俾翻少少時間朱教授講下你對於建築教育嘅未來。 我介紹大家睇一本書啊，不如好唔好啊？咁呢本書咧唔係建築嘅書嚟嘅，亦都唔係啲咩文化嘅書嚟嘅，好簡單叫做《同心字典》。我諗都廿幾年嘅啦。咁呢本書咧其實就節錄咗好多小學生佢對於乜嘢叫做快樂，用一句説話或者一張好簡單嘅圖畫嚟到表示。咁可能有啲小朋友會話開心是一杯軟雪糕，我希望大家讀建築或者是想認識建築的觀眾咧，保持住一個童心，永遠都有一個好奇心同埋一個滿足，咁對於呢個社會咧就會更加好。 好， 得閒請大家食軟雪糕，拜拜。